美好生活守护者。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皇城根下，大街小巷，车来车往，匆匆忙忙，抬头望望，回头瞧瞧，对生活喊声暂停，发现片刻的美好，主动让座的红领巾，无私奉献的活雷锋，你可曾接受过他们的帮助，感受幸福？你是否也渴望助人为乐，变得阳光？让帮助传递。FM 107.3，京城帮帮团，帮帮帮帮。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又到了3月5日，这是尽人皆知的学习雷锋纪念日。从1963年到今天，雷锋和雷锋精神以他强大的生命力始终植根于广大百姓的内心。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人，他们虽然普通且平凡，但却都以自己的方式在践行着雷锋精神。50多年过去了，今天雷锋精神在人们心目中又是怎样的呢？ 今年40岁，我觉得雷锋精神就是帮助别人，可以是很小的事。 我今年32岁，雷锋精神的话，我觉得就是那种乐于助人，就是给别人带来一些快乐。 学雷锋就是我们平时的小事情，他已经就浸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了。 向雷锋同志学习，我们小的时候都会喊过这个口号。那我们向雷锋学什么呢？其实就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就是一种无私的奉献，发挥更多的正能量。 今年是我的本命年，人也快50了。雷锋精神呢，我觉得从我们很小的时候吧，就一直在受这方面的教育。作为每一个普通的公民，每一个人来讲，我觉得就是从小事做起，也不见得非得是把它拔得那么高。其实每个人呢，都可以为身边的人呀，为周围的这个社会呀，为咱们大家都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有句话叫不以善小而不为嘛。 牛春霞今年57岁，一位普通的北京市民，喜爱京剧，善做面食，人称大牛。18年来，大牛一直精心照顾生病的父亲，曾被评为北京市孝星。一位老朋友是这样评价他的： 我奇怪的是，你在做个好妻子、好女儿、好母亲、好奶奶，还有好婆婆、好义工的同时，居然没有耽误你其他的兴趣和爱好。中国传统女人的美德和时代进步之后的自省与自律，在你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真是十足的不简单。如果说孝敬老人是善与美的根基，大牛的魅力就在于他的大善至美。 雷锋精神那个年代不都是学雷锋做好事吗？助人为乐，发挥那个螺丝钉的精神。我不见得非得惊天动地，是不是？我就琐碎的小事，就身边的小事， 并不是谁得逼着我去怎么怎么着。嗯，那时候我们老师就给我讲的一句话我都记，就是人家面前鱼类平等，人没有贵贱之分。我爸呢等于就是老工人，是木工，木工干嘛他就有这木工的这手艺。那时候我们住平房的时候，街坊四邻谁家凳子坏了什么桌子坏了，特别是有那几年实行做大衣柜的时候，哎呦，天天下班回来帮人街坊做大衣柜去，帮这个做帮那个做，还贴那樟木皮子，从眼里看着老爹，哎，不知道累，干完活心里高兴。只要我有能力，为什么我要多学点东西，多学点东西我不就有本事有特长了吗？我好去帮着人家，就是类似这种小事儿，反正别让我知道，知道我肯定得去帮人家。还有我们门口那个换啤酒的，右手特别能干，然后冬天人家我看他穿的那个季季嗖嗖穿的那冷，赶快棉袄羽绒服给人家穿上点，但是该换啤酒多少钱是多少钱，你别因为这你不要钱不得，你要那样我还不管你了。然后再就是我爸病了十八年，最少一年一次住院也得18次吧，有的时候一年住3次医院，跟这些病友家属的关系也相当好。我这比如说我们住病房6个人，有护工啊，有的有护工，有的没护工啊，我还得偷偷的干嘛，那护工他们是为了挣钱，并不是为了献爱心，我还得偷偷的趁着护工不在的时候赶快照顾那些没有护工的家属病人，帮人打饭，甚至干嘛，老头给人接尿，我爸是男的肯定男病房，给人接尿接屎。 我还知道一次大牛给你家门口那修车的送饭是吧？大牛是谁呀？都想着大牛做着饭，烧了开水，就把人送去。咱毛主席怎么说来的？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哈，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就跟他那属相似的。牛不是说咱们吹牛，真的干活上啊，咱牛是帮助别人牛。 嗯，关键是我帮助人家也好，是怎么着？干完这种事儿以后，心里头特别高兴，心里舒服。要不朋友圈现在都弄微信嘛，都晒着这儿玩去那儿玩去怎么怎么着，我看完以后我没觉得我玩去怎么舒服怎么好，不如我去帮助一个人干点好事，那种心情怎么说呢，更愉悦吧，那种感情就形容不出来。有一次我妹他们同事的儿子上午呢做手术，打篮球把腿给摔折了，上午要做手术，他的丈夫呢骑车一着急闯红灯，一下跟大车撞上了，马上送到六院也手术开颅，儿子在那个东直门骨伤研究所在那儿做腿的手术，这个他爸呢在陆军总院做开颅的手术，急了。我妹呢从小也知道我经常管闲事儿，那时候我就给人带孩子还伺候老爸，等到第几天了我妹才告诉我说我们那个同事他丈夫住院了，啊，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甭管了，马上第二天给孩子送到学校，紧接上菜市场买菜，买鸡翅了买鱼了肉了，就4个保温桶，车前头车筐里2个，一边再跨一个，4个干嘛呀？给这个爸送汤，给这儿子送吃的。那时候正好大冬天嘛，而且呢，我都没见过面，也不认识啊。第一次上陆军总院，说你找谁呀？我找谁谁？你找错的人吧？说谁呀？你是？我一说谁谁一说爱人，那么一说，哦，才知道，大冬天的刮大风，送的那个骨头汤啊，那一锅掉了1/3的，剩2/3，他颠着在路上刮大风哟。送完这个紧接着给那儿子又送，给儿子送，儿子还不在，旁边病友说您干嘛呀，给这儿子送吃的了，您是谁呀，也说不清我是谁，那搁这儿吧，搁这儿我就走了， 送了半天人家都不知道这是谁 啊、嗯，就那么连续了，他等于做手术了1个多月嘛，儿子这脑开颅也住好长时间，哎，怎么着就回来的时候拿着空桶，哎，心里一边唱着小曲就高兴，就觉得这关键时刻我帮助人家了，我心里特别高兴，但是并不见得你好了以后你给我点回报，你给我点钱，你给我买个怎么没往那想，你要给我倒麻烦了，尤其帮助那生人不认识，从来不留地址，你我们家住哪你也别找我来，不告诉你干嘛，就怕人有想法，你要那样我就不帮你了，要当初有那想法我就不干这事儿。就谁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手上说雪中送炭，那个锦上添花，要这两个选一个，我不选那锦上添花，雪中送炭是最重要的。 我是居住在北京，自己经营了一个小店，自由职业。我对雷锋精神的看法就是干一行爱一行，那会儿咱们讲的就是学习雷锋好榜样，从小老师就是这样教育我们的，我们呢一定要立足本职， 然后去为他人无私的奉献爱心，用真心去对待每一个人。我相信如果你的爱传达给每一个人，一传十十传百，这种爱就会无限的延续下去，就会让大爱无疆。 我也曾经设想过，其实就雷锋本人来讲，那么他在对待他身边的人上面一定是非常一个平和平易近人，这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更应该深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 我觉得雷锋精神在什么时候都不过时， 只不过就是说每个时代它都不一样吧。那个时候咱们就是小时候小孩就是做好事，现在呢就是要求的更细了一点。 我理解的雷锋精神就是无私奉献，乐于助人。 我今年52岁，我小的时候雷锋呢就是我们的榜样，真是心中的榜样。在我们养老院里呢，每个星期都会有很多的志愿者来参加这个志愿者的活动，其实这个和雷锋精神是一样的。 雷锋离开我们有半个多世纪了，但雷锋精神却一直伴随着我们，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向上向善，尤其是体现在千千万万的志愿者身上，他们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使雷锋精神得以传承和升华。 我是爱心家园的一名普通志愿者，然后我本身是做 IT 职业的，今年35岁。我开始想的就是自己做一名普通志愿者，就是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每周末呢就来跟老人一块唱歌、说说话、玩一玩。一方面我们给老人传递一种积极的精神，让他们在这儿生活能更加快乐，从中呢我们也收获了非常多的志同道合、一群有爱心的这样朋友。我参加这个组织是2010年开始，今年2018年的。我开始也没觉得我能坚持下来，但是后来呢做着做着，我觉得事情没有那么难，做下来呢就这么多年，我确实也没想到。所以这种精神肯定就是逐渐的，这种耳濡目染的，逐渐的就形成了。虽然形成习惯之后，我觉得它就很简单了，就变成一件比较平常的一件事情了。虽然不是什么特别伟大的一项工作，比较简单，但是我从中收获了很多的快乐。 我是一名大学在读生，今年21岁，现在在国外读大学。从高一开始我就参加义工活动，第一次参加义工活动是我妈妈带我来的，就是参加了几年义工活动以后，我也明白了就是义工活动的精神，然后也变得乐于助人起来。现在即使在国外读书，每年放假回来也会坚持参加义工活动。从小我的父母就跟我说，就是要与人为善，要乐于助人。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嘛，习大大不说了吗？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所以我们很多的志愿者都是这个，就信奉这一句话， 信念 啊。说毛主席说嘛，评论雷锋嘛，说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嘛，难得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嘛。 他叫王小军，今年46岁，北京市气化石油公司的一名普通工人。从1992年4月至今，累计无偿献血280多次，是首都无偿献血志愿者协会元老级的志愿者，被人们亲切地称之为首都献血哥。 因为现在各大城市都缺血，我们就把这事儿这句话给引申了一下，就是什么，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得的是一辈子坚持做一件好事。 让我送上温暖，为你驱散严寒，让我送上关爱，为你排忧解难，让我送上真心，让你感受亲情，让我送上热诚，让心绪一片蓝天，不想总的甘甜，不图美名流传，只愿付出自我，默默无问奉献。我们献上绵薄，他把高山底线，我们力量微笑，微笑与伟大相连。这是我的心愿，心愿让每朵花开烂漫，这是我的期盼，期盼让每个生命扬起风帆。 长又够寒，航线是起波澜，不帮不助真情在，何惧风雨雷电，生活难免挫折，事业总有艰难，携手并肩向前，哪怕峻岭高山，这是我的心愿，心愿让每一天风和日暖，这是我的期盼，期盼让每一夜星光灿烂，这是我的心愿，心愿让每座山层明晶亮，这是我的期盼，期盼让每条潺潺，我们共同的江河，我们共同的高山，我们献出微薄，江山风光无限，我们共同的家乡，我们共同的田园，我们献出热忱，家园气象万千。 邱秀英今年79岁，爱好摄影，喜欢缝纫，擅长理发，是一个有梦想有追求的热情的老人，我们都喜欢称她为邱大姐。 喂， 王老师。 哎，邱大姐，要过年了，买好年货了吗？ 没有呢，我想干点活。 干嘛呢？ 准备打点鞋垫，天凉了。 您不是做了好多鞋垫了吗？ 鞋垫再做点呗。 做那么鞋垫给谁呀？ 谁需要就给谁呗，给老人脚底下凉，看到谁我就给谁。 您买的那布料还没用完呢。 不用买，这都是我做活剩下的，觉得扔了都怪可惜，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比较保暖，都是纯毛呀，现在买的大部分都有胶，知道吗？ 我说您做了多少双鞋垫了？ 现在是100零几，我看比较特别需要的我才给呢。必须得对咱们国家有贡献的，像什么会议值个班啊，是不是？是吧？你别回头那个整天的什么玩牌呀、啊，整天的串门子、数板凳这个，那我说就别给他们，因为他们不需要。 奖励正能量。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要是给他们。这些服务人员，人家做公益志愿者，人家也是为社会付出，对吧？所以说，咱们也是给人家的一种温暖，是吧？人家高兴，我就高兴，我感觉我挺知足的。老了，还有点手艺，还能够做点贡献，这个岁数没白活。 要说邱秀英呢，可能好多人不知道，一说邱大姐，哎呀，都知道。你像咱们社区每月的那个月末清洁日，哎，你也肯定得参加。那个为老年公寓那个月末那个理发的时候，看邱大姐给理发的那个老年公寓的人，可能还没有您年纪大呢。哎呀， 是理发的，反正有60多的，有70多的。那一天去了以后，到了一个病房，看着我特别心里难过，你知道吗？有一个70多的，可能还没有我大，有一个90多的，像那种身体状况，太需要我去帮助了。所以我当时我也特别感动，对我自己呢，也是一份鼓励，也是一份鞭策。我不管多远，我也一定要去帮助他们。 不过您确实也应该保重身体，一个年纪大了，您刚才说了都78了，一个呢您也这么老远， 是 吧？ 为什么你看一去了以后总是说你在一边指挥就行了，你就别上手了。 是 这些同学们，哎呦，给我又擦汗吧，给我又倒水吧，倒水恨不能递到我嘴跟前儿里给我水，因为我没有功夫喝。 是 吧？ 是 看着我这个顺着脑瓜子往下流汗都煮 动给我擦汗， 嗯， 我心里也特别受感动，这是对我的鼓励呀、啊。因为这么多人吧，一个接一个的都找咱们理发，都心里都特别高兴。 一到那天就盼着你们。 对，一到那天，人家中午连觉都不睡了，就坐那儿去排队去了。 那个老年公寓的人还念叨邱大姐呢，想您呢，您身体好了，您才能去帮助别人，对不对？ 是是、 嗯、 是，现在就是现在这个腰间盘吧，在恢复阶段吧。 嗯嗯 嗯。不过，嗨，怎么说呢？对于我自己来说，总是觉得我的时间不够用，我还想再倒退回十年，我好再活过一把。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如果你是一颗粮食，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生活的岗位上？ 那么我现在还有这能力，我就有一点弱发一点光，我就是这么想的。为什么呢？我要做一个真正的不折不扣的名副其实的高尚的共产党员，这才叫一辈子奉献呢。 自己的事情，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助身边的人，让更多的人收获快乐。 虽然你不认识我，但是我用我的热情，我的微笑，我去拥抱你，我带动你。现在我觉得每一天都是在学雷锋。 雷锋精神光芒是四射的。 让我踏雨送你把伞，让我迎风把你冻僵的手。眼泪只和喜悦相伴，相逢一望从此结缘，同船共渡没有过不了的险滩，阵阵光暗能驱散人生的风。 如今，雷锋二字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热心公益、乐于助人、善待他人、见义勇为、奉献社会等等的代名词。雷锋精神的核心就是甘于平凡，从点滴做起，从小事做起，为百姓服务。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第一时段内容先暂时告一段落，欢迎您在第二时段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生的风雪，我们约定，爱惜撑起一片有晴天。爱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有时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青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青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厨师兼营养师高杰。小高你好。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呢跟大家一起聊的关键词就是羊肉。说到羊肉啊，据本草纲目记载呢，羊肉有补中气、益肾气的作用，它也是历来民间非常重要的进补食材啊。吃羊肉呢，可以提高身体的免疫力，抗寒抗病。那么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讲呢，多吃羊肉呢，可以增加消化酶，保护胃壁，帮助消化，还能够起到祛湿啊、避寒啊、暖心胃的功效。说起羊肉啊，小高怎么夸奖一下羊肉呢？ 羊肉尤其是北京人应该都非常喜欢嘛、像这个天凉的时候都是涮火锅嘛，铜锅涮肉这样，然后像夏天的话就是羊肉串、烧烤、烤羊腿，这种大家都挺喜欢的。然后家常的话比如羊肉饺子，做馅儿那样汆丸子都挺受欢迎的嘛。 对，说起羊肉啊，尤其是北京人哈，一说涮羊肉就觉得特亲哈。 对、 一家人或者是哥几个 一定是这种特别有温暖的感觉嘛。 对，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说说羊肉的做法啊。说到羊肉，我们先从挑选羊肉开始说起吧。 羊肉基本上是分两种，就是山羊和绵羊嘛。基本上市场上见到的都是绵羊肉，如果它是山羊肉的话就会特意的写出来山羊肉。山羊肉跟绵羊肉有什么区别呢？就是山羊肉里面它是含有一种特殊的一种脂肪酸，就是它的那个膻气味会比较重，然后那个肉的脂肪含量比较低，比较硬嘛，就是说入口比较硬，有嚼劲儿这样的。那一般吃的话，甭管是涮羊肉还是烤的，基本上都是绵羊肉。去挑选，不要挑那个颜色特别重的，要选那种比较粉红、比较就是粉嫩那种的，摸一摸比较软一点的，这种是比较新鲜的。如果它不是特别新鲜的话，颜色就会非常重了。还有就是就那种放养的和那种养殖的嘛，是看它那个就是脂肪的那个部分，放养的话脂肪的部分是发黄色的，然后养殖的话是发白色的，这个因人而异吧，也没有好与不好。养殖的话会比较嫩，然后膻味会比较少 啊、价格上呢， 价格的话肯定就是养殖的会稍微更合适一些吧、然后其实我个人还是喜欢养殖的那种的。 说到这个羊肉啊，大部分人可能会选择去超市购买哈，因为相对来说方便一些。超市的羊肉有一部分呢是生鲜的，有一部分它就是冻的。 现在超市肯定是没有问题，它都是从那个源头那块把关。冻的羊肉基本上是一种羊肉卷儿，他们是把那个就是羊的那个脂肪跟瘦肉然后一起卷成卷儿，然后给你包片儿啊， 那种，就是做那种涮火锅用嘛，基本上都会很新鲜，因为他们都是冷链的运输，然后都能追溯到源头那种，超市的基本上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好，那说完了挑羊肉啊，我们之前呢在讲到牛肉猪肉的时候呢，小高都讲过，就是你挑选羊肉啊，首先你要知道你挑这个羊肉你准备做什么。 对， 哎，你是炖汤啊，你是炒啊，你是葱爆啊，你是干嘛哈。 嗯， 说到羊肉啊，虽然我不太好吃肉，但是我知道羊肉做法还真的挺多的。 对， 刚才你也说了几个，什么咱们老北京最熟悉的涮哈， 嗯， 然后就是葱爆羊肉， 嗯， 然后什么那个炖羊肉、炖羊汤，还有羊排，对不 对, 对, 对， 还有烤的， 对， 还有羊肉串， 嗯， 还有大腰子是吧， 内脏，嗯， 对，还有什么羊肉下饺、羊肉丸子，我不知道我说的全不全，基本上家常的一些做法就差不多是这些了吧。 羊其实也跟那个猪肉一样，除了叫声不能吃，基本上都有用，都它是非常有用。它内脏啊，包括那个羊血也可以做血豆腐 啊， 内脏比如说爆肚，爆肚里面也有羊的那个，也有羊的肚，比如说那个小吃白水羊头这种都可以，但有的家里做的比较复杂了，就是 啊， 嗯， 那我们就分部分的来说一说吧，嗯，就是哪一部分适合做什么，哪一部分做什么更合适一些。 基本上其实能用到的，就是市场上也方便买的，就是分那个腿肉跟羊排，就是等于说的身体跟腿嘛。像腿肉的话，基本上烤串会用到腿肉，羊排的话是炖汤啊、红烧啊这种的都可以。要涮羊肉的话，其实两个部分都能用得到，还是腿肉更多一些。 嗯， 它都会提前打上卷儿，还是那种，就是您去菜市场或者是超市，您就跟那个卖肉的师傅说您要做什么，他会帮您就是选择比较好的。就是切的时候也是跟牛肉一样，也是去就是断着切，断着它那个纤维切会比较嫩一点吧。嗯， 好，选好了食材啊，我们接下来就要去处理它了。其实说到羊肉啊，可能大家会就是第一反应就是，如果要吃羊肉的话，嗯，首先要去掉那个所谓的腥味儿， 那个膻味儿，腥膻味儿。对， 嗯，当然这个也有人有不同的， 也是因人而异的 不同的说法，嗯，就是说你要是吃不了那个味儿，那 就 不是羊肉了， 就别吃这个东西。对对对，嗯，其实我也挺赞同那观点的，吃什么就是什么味道是挺好的。 对，嗯，大多数就是不太喜欢吃羊肉的人，可能就是接受不了那个膻味儿。但其实羊肉确实有它的很多好处啊。 嗯， 那如果说我们想去掉那个味道的话，该怎么处理呢？ 啊，这个去掉这个方法其实真的挺多的。要是涮羊肉，其实就是在汤底下点功夫。基本上说这种有膻味儿的都是那个去炖它，它那个味儿会比较多。几个方法，一个是在这原料你在用之前先用冷水泡几个小时，或者最好是那种流水，稍微开一点水，流水把它那个里面那个血液再去除一部分，把它泡的那种发白的那个程度，它那膻味儿就会减少很多。还有就是你煮的时候就放一些那个白萝卜，白萝卜切滚刀块或者切大块，然后在白萝卜上用筷子插几个洞，然后一起煮，煮完之后你要不喜欢可以把萝卜就是搭走，然后重新再做这个羊肉，这个就基本上没什么味道。 好，那如果是做馅儿的话怎么去那个味道呢？ 做馅儿不太好去，基本上也是靠葱姜和料酒这样去，或者是这个原料也是提前泡，泡完之后再去自己打上馅儿剁呀或者什么的。 啊， 嗯，其实做馅儿的膻味是最重的。 相对来说，可能是做汤啊或者炖的话， 嗯， 之前处理的因为方式呢更多一些， 对对对， 所以可能那个味道会少一些，啊， 对，做馅儿原料的一个味道会保留的比较多嘛，嗯。 好，处理完之后啊，我们就要开始做各种各样的菜肴了。 嗯， 咱们就说咱们最家常的一道吧，葱爆羊肉。 葱爆羊肉基本上也是羊腿肉吧，然后也是就是断着它的纤维切，然后薄厚呢您自己去选择，其实买那个市场上那个就或者吃剩的那个羊肉片它也可以，它就是会做完了比较散碎一点，最好还是用刀去切稍微厚一点那个片嘛，差不多就是半毫米啊或者一毫米这样，就比涮羊肉的会稍微厚一点， 嗯， 然后它有两种做法，一种是那种做完颜色白的没有酱油色的，还有一种就是家常的做法，就是它有酱油色那种，其实有酱油色那种的就是膻味会去的比较多，它那个调料味比较重，然后要发白的那种它就是比较有原味的。特别简单，顾名思义，葱爆羊肉就是葱跟羊肉两种东西，然后羊肉先预处理一下，切好之后腌一下，然后也有两种 就是一种是上浆，一种不上浆。这个 上什么浆？ 就是淀粉浆嘛。这两种做法，我都见过，然后自己也做过，也没有什么好不好。上浆的话，就是羊肉会比较嫩，比较多汁儿一些；不上浆是比较干香。 哦，就是看你喜欢什么样的口味、啊、 对，看你喜欢什么口味了、 啊、 这样、 现在很多人家里做那个葱爆羊肉啊，有的时候可能选择的不是那种生鲜的羊肉，可能是冻的羊肉、从冰箱里拿出来。 其实基本上都会用到那个就是剩的那个肉片嘛，没吃完那样的、剩一点儿，让它常温化冻，化冻完了之后稍微放一点油或者水也可以，然后把它那个肉片给它焯熟，就是叫断生嘛、把它焯熟，然后焯的时候不要去尽力的去扒拉它，给它打碎那样的，这样会整齐一些吧。然后做一个锅，留点底油，先下葱，把那个葱， 先下葱啊， 对，先下葱，因为你的肉是断生了的。 我一直以为是先炒肉呢。 一般家里是先炒肉，但这样就出现问题，就是肉会碎、然后肉不嫩这种情况。 先下葱，大段的葱。 对，因为是先把肉，你先用水或者油给它过熟。过熟之后把那个上面这个油或者水沥干，就放一个漏勺里，是放在边上嘛。 就是差不多半成的意思了，是不是？ 它就是熟了，变色 了 嘛，它就是熟了、对，羊肉很好熟的、对，用油是最好，用油它能保持它的原味。 好，然后呢再单起锅。 对，然后留一个底油，然后葱的话就是滚刀片，比滚刀块稍微小一点那种的，基本上用葱白嘛，用葱白的部分稍微煸炒一下，也不要让那个葱都糊了那样的，然后直接就是下羊肉。然后还是说那个碗汁儿嘛，那个碗汁儿的话你自己兑也可以，或者你要手快就也行，就直接碗里放也可以，放一点生抽，然后放一点老抽，其实就可以了。你要喜欢的话可以放一点孜然，放一点辣椒，这都可以依您口味。 好，就鸡扒了就熟了。 对，但是传统的话还是就是这些东西，就是酱油、葱、羊肉， 我们 没有了。 我们每次做菜的时候都会提到这个碗汁儿啊。好多听众可能对这个碗汁儿还不太了解。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啊您那个手不是特别快的话，或者说对于这个酱油啊、什么盐呐、鸡精啊这东西的比例掌握不好的话，你之前先把这个汁儿调好了。尤其像一些青菜哈、就如果在等着你去一点一点兑的话，那菜就咕嘟的都烂了，就没法吃了。 对，还有一个，比如说你酱油先倒里边的话，然后你再去找别的调料，酱油在边上会糊化，会有那个致癌物质，不太好。 所以我们最好啊，就是调一个碗汁搁在那儿，就是其实好多菜都可以使同一个碗汁。 对，很多就它有基础碗汁，然后可以在，比如你想加辣，比如一般都是那种家常口味嘛，酱油口、咸鲜口，然后你可以比如说要加辣，比如这个葱爆羊肉，最后其实可以在锅边喷一点醋。就是在那个马上出锅的时候，稍微在锅边上稍微碰一点醋，让它溅一下那个醋的那个烟，它有一个去油腻的一个作用。 好，这是葱爆羊肉啊，也是我们家常非常喜欢一道菜，端上桌的话还挺提气儿的哈。 对， 但是这东西如果爆不好的话，我觉得就特煞风景，因为它就是那么一瞬间的事儿。 对，过火的话它是比较老，然后如果就是扒拉的比较厉害的话比较碎不好看。或者是特别油，这种都会出现。 对，反正炒菜做饭这事儿就是这样嘛。除了食材的重要性之外，就是你那个技术火候哈，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它这个做饭是三个嘛，就是刀工、勺工、火工。刀工指的是切、改原料这样的，或者选原料；火工就是火候。然后勺工的话是调味。 都不容易哈， 都不容易。 都不容易。 其实原理很简单，这东西是靠练的。您说切那个，比如说土豆丝儿什么，大家都会切，那切的好坏差挺多的。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羊肉啊，刚刚说的是葱爆羊肉，有听众还问到了炖羊汤，这是冬天常吃的啊，因为喝起来暖暖的哈。怎么煮 这 个羊汤？这 个炖羊汤是非常好一个菜，首先是，它不需要那么高的温度，也不需要那么多技术，而且很多人喜欢。包括您去，比如看望病人啊，或者是那种日常的一个进补也都非常好。羊肉就是跟那个白萝卜特别搭，就那种长的白萝卜， 它俩是绝配哈。 对，就像那个茄子跟蒜一样，一个是这个营养上互补。再一个就是羊肉它有那个味道，然后会被白萝卜吸走，然后白萝卜这样的话它也就不那么柴，不那么干了。两个非常搭的。 那我们具体说一下羊汤怎么做。这里面是不是分两种啊？有的是那种羊肉汤，有一种就是带骨头的那种羊骨汤。 羊骨汤基本上是用羊排， 是用羊排，很少用那个羊棒骨的。 嗯、 羊棒骨基本上会像羊蝎子那样做成那种酱油色的那样的。 嗯、 羊汤的话，基本上就是白汤的或者清汤的这样的。羊排因为带骨头，骨头里就是有血液，还是要先泡一下，能泡大概两个小时是最好了。然后是换一锅水，就换一锅的凉水，就是凉水下锅嘛。先是大火，大火完了打一下浮沫，然后转小火，中间加一点姜就可以了。等那个羊肉，您可以捞一块，您看一看它的成熟度，用筷子插一插呀，或者您就直接尝一尝也可以。 嗯， 基本上它就是熟了能吃的这种情况下，再放萝卜，白萝卜要去皮，然后切滚刀块。您要是想快的话，就是先煮好它，然后萝卜切那种薄片或者丝也可以，下在里边。白萝卜非常好熟，煮一下就熟了。你要想加一点那个药效，可以加一点枸杞啊，或者加一些那个泡好的当归这样的红枣 啊，这都是在册的哈。 嗯、对, 对, 对, 对, 对对， 这都是方子的这样的。 嗯，好，这是炖羊汤啊。还有听众呢问到了红焖羊肉，什么羊蝎子、 嗯、 红烧羊肉、 嗯、 孜然羊肉，咱一个一个来说吧、 嗯、 啊，咱们先说说这个焖的吧。 红焖羊肉，我记得就有几年挺流行这个菜的， 是、 嗯、 这个外面餐馆也有这个哈，还挺火的。 嗯，对的，嗯，红焖羊肉也可以用羊排做，也可以用羊腿肉做，其实做法差不多，跟刚才那个炖羊汤，只不过它就是有颜色了，它里面红色来自辣椒酱跟番茄酱，它这里有一个窍门，就是番茄酱稍微多一点，然后辣椒酱稍微少一点。 嗯， 你要喜欢那种比较筋道，让它在汤里头不散，因为焖的时间比较长，这个羊肉可以就是炒一下，让它那个表面就是起层那个嘎嘎 嘎巴 啊，嘎巴、嗯哦、对，它就焦化嘛，表面焦化锁住里面的蛋白质嘛。 嗯, 嗯，这样再去做的时候它就不会散。要想快速的成熟，您可以稍微在汤里加一些山楂，或者用那个加一些啤酒、 哦、 这样的话它就是比较能快速的软烂吧。 那这个方法同样适用于牛肉吗？ 其实这些都通用的、嗯、 啊。牛肉、猪肉、羊肉这三个哪个熟的最快啊？ 还是猪肉吧， 猪肉、啊、 猪肉、羊肉差不多，都是比较嫩的。 相对牛肉会慢一点、啊， 牛肉会比较慢一点。 嗯，好，我们还会说回到这个羊肉啊，我们继续焖， 嗯、 焖完了吗？ 就这样了，其实 就这样了，是吗？哦，我们说的还挺简单的。 对，因为这做法很简单。嗯。 嗯，我们现在回答这位听众的问题吧。他说：“嘉宾你好，想问一下。”想让小孩子小朋友吃羊肉，但是小朋友不喜欢，有什么特殊的做法吗？嗯，这可能让很多家长很 不喜欢这个味道。 对， 嗯，可以把它那个切的小一点，就小到这种米粒儿状、 嗯、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是它外观上比较好看，再一个比较好熟，然后味道也不那么重。可以就是比如说您炒这个松仁玉米的时候，可以加先把羊肉过熟，先把羊肉就是腌料酒盐酱油腌一下，然后用油滑熟，然后您就像那个炒松仁玉米啊或者炒青豆什么都可以稍微放一点在里边。这样的话一个是颜色特别好看， 嗯， 然后再一个就是它形状好看嘛。也可以比如说做那个您可以做土豆泥的时候夹在里边，或者说做个意面什么的 啊， 它、哦、用那个番茄酱褶住这个味道， 肉汁儿是吧？ 对、哦，用那个肉汁儿去褶、这个、 肉酱面哈。 嗯， 好，就说到这个羊肉吧，就是有一些人不吃羊肉呢，是因为觉得它有那个膻的味道，但是呢、 嗯， 相当一部分人呢，虽然不吃其他的羊肉，但是可以接受烤羊肉串儿。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它上面有那个孜然嘛，那个孜然会就是去掉它那个羊肉的本身那个味道。 嗯、 哦、嗯。然后烤羊肉串其实也有两个方法，一种是就是普通的用盐腌或者是鲜肉直接烤，还有一种是就是把那个洋葱用那个料理机打碎，用那个洋葱汁去腌这个肉。 哦， 啊，这是一种方法，这样烤完的那个肉就不那么柴。 在家里好做吗？ 也好做呀， 就是我们串羊肉串那个签子，用竹签子或者是现在常用的那种钢签子， 嗯，金属签子 有什么区别吗？ 你要是家里用的话，就是竹签子就是比较方便嘛，金属签子你还得带回来。你要是从那个就是料理这方面来讲，就是金属签子导热性更好，如果您那个块儿比较大，你就需要用金属签子，它起到一个导热针的作用。 哦，是这样的、 嗯、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啊、 对，其实它是有用的、 嗯、 这个。 嗯，好， 我们再来回答这位听众的问题啊，孜然羊肉怎么做？这也是家常的，大家很喜欢的一道菜啊。 对，它这个口感做完了就类似羊肉串了。 嗯， 其实家里比如说要想吃羊肉串又不太想穿，挺麻烦，觉得还是做孜然羊肉就可以，就是肉块，就是羊肉串那种肉块，然后肥瘦稍微均匀一点，就是带一点肥肉这种，先用油去过一下它，您可以油多一点去炸它一下，也可以油少一点用铁板那种就是平底锅去煎它一下，煎完之后把这个油稍微的滤一滤，就是要不然它油太多嘛，先把原料过熟，然后也是您这个起一个锅，其实就我自己喜欢的话就是把羊肉过完之后直接加那个打好的那个孜然粉， 嗯， 然后加一点辣椒粉，加一点盐，稍微一扒拉一搅拌就可以了。这是我比较喜欢，它比较有原味儿。像有人就觉得这个味儿重，您可以就是加一些洋葱啊、香菜这种爆一下，它那个会更好的就是遮盖这个味道嘛。 嗯，其实重点就是那个料，孜然羊肉，孜然羊肉嘛， 嗯、 那个、孜然得靠谱哈。这个孜然挑选的时候有什么方法吗？ 孜然的话，我们都是买那个就是干的那个孜然粒儿，然后用料理机给它打碎、 嗯。 料理机有一个那个打碎的功能嘛。 啊、 嗯，用那个去打碎，它会比较香，就跟那个胡椒现磨的那个就拧的那种，那个原理差不多。它原粒儿的会味道比较重。 啊、哦，哎，这孜然是只跟羊肉最搭吗？还可以跟别的？ 孜然能做很多东西啊，就是包括咖喱里面，其实放一点孜然也挺好吃的。包括鱼、烤鱼，就这种烧烤类都跟孜然很搭。 哦、 包括就是味儿重的吧，就是味道重一点都跟孜然很搭的。 所以孜然感觉特冬天哈、啊， 就有西北风了嘛，就 是 嗯。 啊，有位听众问小高说，除了刚才你讲的羊肉和白萝卜搭配最好之外，还可以配其他的什么菜吗？土豆可以吗？ 这些都可以。您要做馅儿的话、哦、比如羊肉西葫芦， 嗯， 这个挺搭的，或者羊肉韭菜啊，北京人吃羊肉茴香，或者羊肉大葱，或者纯羊肉也可以、 哦、 嗯， 如果是做汤的话，反正应该是萝卜最搭，如果是红烧或者是什么的话，我觉得一般 基本上都 土豆胡萝卜都应该没问题、 这些都可以。对、 嗯、 做汤的话还可以用那个藕，那这个藕就用那个七个孔的藕是做汤比较好。七个孔的那个就是藕有两种，一种七个孔，一种九个孔。九个孔的它特别脆，适合那种炒藕片啊， 拌着吃哈。 凉拌都可以。像那个七孔的藕，它是含淀粉特别多的，比较面啊。 嗯， 这样做汤会比较好。 好，各位听众，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的是记忆的唱片，我们下期节目。 靠近你就觉得安心，因为你那双爱笑眼睛，